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6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又是一个周一，好像一到周一哈，这个事情呢就特别的多。 哎，是，周一这个事儿不只是多啊，但是我们处理起来一定要有条不紊才行。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度过一个从容的周一啊。 没错， 确实最近事情是比较多的，也可能到了年底了啊。哎、 是， 各种盘点总结，或者说呢，这个吃瓜群众都能够在年底哈，这个吃到各式口味的瓜也好， 哎、 这个菜也好哈， 是 都有。 多吃西瓜，水多 啊， 利尿；多吃苦瓜。败火， 对， 都对身体特别好。 是的，虽然是冬天哈，但是这个今年冬天的瓜格外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聊一聊，说一说那些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 哎，那最意想不到的应该是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啊。 嗯， 国安能输0-5。 哎，是的， 赛前让各种各路的大神级别的什么啊专项记者啊都各种分析了，我看、 嗯、 没有说什么0-5这比分的 啊，就是就有可能吧，你会对于国安的状态起伏产生怀疑，但你没想到的是这个比分居然会这么的难看。 哎，是啊，这么难看的比分以前出现过没有？我印象当中， 嗯， 0-5是没有，但是0-4有，在泰达，应该是在水滴球场，0-4那年输给泰达了。然后在上海，我记得输给1-5，好像输给过之前的上港，然后还有一场呢，也是0-4，大概呢就是也好几年前的了，那应该10年前左右，我记得， 嗯， 主场0-4好像输给过亚泰，我印象当中国安在联赛当中好像输0-4。输4个球的就算是惨案了。 哎，是的，所以但是你这算一算吧，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啊，或者呢就不是中超赛场上的事儿，所以今天一天哈，很多咱们球迷也好呢是忙着生气啊，专家呢是忙着总结， 哎、 那国安那边呢忙着道歉啊。 你看， 我觉得是输球吧，输了也就输了，这篇就翻过去了。但是呢，别说输了，咱什么也没记下。 就给忘记了。那下一场比赛呢，就可能又回到老样子状态呀，或者说呢，这个还是给人先进了几球之后，就一下忙的不知道找不着北了。希望这场比赛输了之后，咱们能有所收获。 最怕是，哎呦，你总结的就咱们总结的特别好了、 嗯， 分析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啊，因为你解决问题必须得是换上各种各样的人，外援层面上。好像这个确实是比较的水啊，这个希尔瓦 A 席 啊，对啊，他是比较的水。另外其他位置啊，我看昨天喷的最多的应该算是后卫线了， 嗯嗯 啊，后卫天团组合，有朋友说了，能不能把这仨人给我换一换，谁谁谁的啊？还有朋友说，怎么就能排出一个三后卫啊？能，他们能担得起这三后卫的重责吗？等等等等，说这事儿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儿啊！ 是的，是的，这个我印象当中，好像诟病国安后防的这些场次啊，或者说这个言论还挺多的哈。那也就是说，这是由来已久的一个顽疾了。那我更考虑的呢，是这个心态咱不能崩哈。因为到了年底了，再加上中超现在这个大家日子都不太好过，那在这样的一个逆境环境当中呢，是不是在心态方面能够有所调整，不要就一直沉沦下去了，咱也得找一个机会，找一个气口，找一个转折点，咱把这个有点萎靡的状态给调整回来。 哎，是关于国安有很多的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比分0-5是意想不到，但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其实很多朋友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了，因为你想这几大外援都走了，核心的主心骨都走了，这个队呀、啊、我觉得主教练比利奇是不是也会有所抱怨，说哎呀，你当时请我来可不是说这套阵容要是打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成绩啊。 嗯， 所以你看 冲他之前的一些言论态度啊，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球队找他，他也表示了得合同完了之后再去考虑下家，我觉得他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个状态吧也是有所预期的。 哎， 并且呢也是甘心于现在这个状态，继续把他的工作该做的做完。 我突然想有个比喻啊，就是比利奇接这队的时候啊，可能给他说，哎，我们这是谁谁奥古呀，谁谁谁的比埃拉特别厉害。然后现在呢，这一看走了以后了，他会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好像说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打仗，蜀国是吧？诸葛亮突然把手底下的赵云、关羽、张飞都抽走了， 嗯， 让一堆其他的。廖化当先锋，好像我觉得诸葛亮他也没辙呀，所以这许许多多当中有意料之中也有意想不到的事儿。这说的是国安，另外这两天最大一瓜就是王力宏家的事儿。今天我看下午最新的消息，应该是 道歉了， 这个离婚大战彻底结束了，应该 就画上一个句号了。 哎，是，就是王力宏的前妻李亮蕾女士呢，也是宣布休战，说决定不起诉王力宏。当然王力宏他这个终于道歉了，这个他这么快的就服软了，说实话我这个有点意想不到。 嗯， 我感觉怎么着他俩不得说是 有个拉锯战啊， 拉锯至少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是的，是的，你给我你说说我再泼泼你的脏水什么的 相互之间的。 哎，是，但是我觉得这种瓜呢到此为止也就可以了，再下去的话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恶心了。 相互之间的这个伤害没有必要但是王力宏他这个道歉，我看这是一大段当中就是各种各样的说自己的，哎，都是他责任的意思不想做任何的解释和辩解，没经营好婚姻，给家人带来困扰，没给大众做好偶像该有的形象都是他的错，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他说了通过这一次这暂时退出工作，留出时间补偿谁谁谁的另外也谈到了这。给他这个前妻李亮蕾女士要有一些这包括房子啊怎么怎么着过户什么什么的事儿另外给大家道歉所以这件事儿意料之中，我认为就是我意料之中他肯定得去道歉因为你想他还能破罐破摔呀就他以后肯定还想复出呢，我觉得 我觉得这事儿一出之后再想复出很难了吧， 就是他本人肯定是想的他才有这样的一个道歉呢。 可是他复出之后大家还会买单吗？还会买他的账吗？ 哎，这个要问广大听众朋友们 是的，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这两件哎呦这两天最热的体坛的还有这个热搜上面的事儿，来说说一个话题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您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哎，是的，8398说昨天的比赛意料之中，但是比分如此之大是意料之外的我猜中了 结局，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过程是如此的难堪。 哎，是，这边 EK 说了，再大胆的预测也不会猜到0-5啊。 嗯， 换句话讲，这场比赛谁要能猜对的话啊，您还要买一注，比如说当时的足彩之类的，这样能 票什么的。 哎呦，那您就赚大发了。 哈哈，我在朝阳说，一场输球让我一整天心情都不好。是这样的，哎，那有的时候人吧，就会因为一些小事弄得自己心情不好。 哎，是， 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开导开导您。 没必要，我觉得这，我给您介绍了，国安之前也输过0-4啊，1-5都输过，只不过是0-5啊，人最后那点球罚进了，所以说这本质上都一样的。我觉得3-0再往上的比分，好像在本质上都差不多少了。 再者说吧，今年中超这个情况，各家球队都有难处，我觉得出现什么样让人觉得奇怪惊奇的比分也都不奇怪了 啊。是啊，反正0-5这事儿呢，既然已经出现了，以后咱也别拿着9-1去寒碜人家申花球迷了，是吧？ 咱们也有过如此难堪的时刻。 哎，是，都是差不多少了。 嗯， 8398 MI 他说了，是那个俩人谈妥了吗？今天这个离婚大战，王力宏家就结束了。 我觉得肯定是谈妥了呀， 肯定是谈妥了。 嗯， 否则他这前妻就说决定不起诉他了啊，包括以前准备拿很多证据的，私底下心想了， 就别撕破脸了。 我估计私底下稍微亮一亮，说，哎，你看我现在有什么证据？ 嗯， 你看我现在底牌，手底一堆大猫小猫，4-2全有。 嗯， 赶紧认输得了。 是的。 见好就收啊。 北京大绿豆还说，今天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有个新瓜啊，就是那个13亿的事儿 啊。 嗯， 哎，是吗？ 是的，是的。 哎呦， 一会儿，哎，你看司机维度也说这事儿了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热搜啊。 哎， 意料是他们挣了这么多的钱，但没想到的是这么多呀。 另外一个我想提醒各位，就关于这娱乐圈的这些事儿啊，大家看了这么多年分析出来了，有很多事儿，他突然爆出来以后啊，您可能刚开始觉得，哎呀，意想不到，这人怎么就人设就这么崩塌了？但您细想，有很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哎， 因为那个圈儿啊，说实话，啊，大家有的朋友就了解，我看发的之前很多很多事儿，啊，反正就相当的复杂了。 嗯，隔行如隔山，我们对于别人的这个行业呢，还是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 哎，是， 但是也希望呢，就是大家都生活在阳光下哈。 没错，这边还有白雨菲菲，他说了，你们格局大了，国安举重若轻，轻轻的就把这个比分就那意思飘过吗？ 那不然还就纠结不过吗？那也不行啊， 没办法， 以后还有下一场比赛要踢呢，总是停留在这个0-5的耻辱柱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吧。关键是要能够找寻到这里边失败的经验，总结一下，咱以后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哎，是，哎呦，反正这赛季争取别再出现这样的惨案了， 啊，对对对， 是吧？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呀，啊，你说打这个对手广州城队也不是什么多么强的队， 是的， 是吧？哎，这个跟山东泰山也没输0-5啊，怎么就跟这广州城输个0-5啊？很多朋友这一点上非常的意外。 哎， 啊，比如说，不是皇马，哎，咱别举皇马这例子，现在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档次， 不是一个比较的级别。咱举什么例子呢？说国足啊，输给澳大利亚0-3，大家接受了。比如说国足突然哪天啊，万一输给什么阿曼了0-5了，您就不接受了， 嗯， 啊，这是有一个心理上的落差的感觉了。 是的，还有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给大家总结了，说今天这个瓜吃起来管够哈。 哎，是，可劲儿吃，各位，拜火呀。 哎， 另外通过这个所谓的吃这些瓜呀，各位别总是以看热闹的心态，从中总结出一些人生生活的这个经验，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你包括王力宏家这事，我这几天就总结了。 哟，你总结， 首先第一点啊，他好像在经济上边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啊。 嗯， 啊，就是前期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你不能说人家养了仨孩子，你这一点让人净身出户那意思，一点都不给人补偿，这肯定是不对的。再一个，在感情方面，我突然想到了，既然已经结婚了，就要做到相关这个道德准则以上的。啊，我突然就是这几天有个感悟啊，感情和结婚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在海滩上边捡贝壳，各位。 这么深奥呢？ 啊，就是你捡贝壳啊，去海滩上面各种捡，别挑那个最好看的、最亮的、最受欢迎的那一个，你要挑最合适、你自己最喜欢、打心底里最喜欢也最合适的那个贝壳。捡完之后呢，您就别再去海滩上了，啊，就这么回事儿。 啊，捡完之后走， 哎， 我不再停留。 对，别再 剪完以后了，回去哎呀都已经稀罕半天了。哎，回去我一看， 可是万一有一天我在商场看见了一个曾经在海滩上捡的贝壳，比我手中这贝壳更好看呢？ 那不行，就算那个贝壳它主动会往你手上粘，你都得把它弹开。 哎呦， 结婚了没办法呀，是吧？ 有点难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人生在世啊，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诱惑， 你看， 人的欲望也是无尽的，但是你得想到我的底线在哪儿啊？ 哎，是 这个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我犯了错，我应该如何去纠正去弥补，这都是需要去想好的。人都会犯错，你说国安也能踢成个0-5，但是犯完错之后或者失败完了之后，我是不是得在这个失败当中找到教训，争取以后不再去犯同样的错误，或者说呢，我用个什么样的好方法去把这个错误给圆回来，哎，让周围有可能会受到伤害的人的伤害降到最小的程度。 对，就别伤害人，这是相互尊重的一个事儿。另外就是有朋友说你捡贝壳，那我看到其他贝壳我再动心再回去捡，有风险啊。通过王力宏家这事儿，尤其是公众人物，你再回去捡贝壳啊，万一来一阵大浪把您这底裤都卷走了，那不就成为裸奔了吗？ 投资行业里边有一句话叫基金投资需谨慎，其实这个捡贝壳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捡贝壳也有风险，需谨慎。 是啊，所以大家这几天都是，我认为讨论这个话题有一定必要性，来看清楚一些所谓的偶像什么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啊。如果它真的是哎人做人非常好，作品非常好，那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对吧？ 嗯 啊，否则的话，大家我看这几天的一些评论啊，大家也都是从这件事上得到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教训，好的一件事儿。哎，今天咱们两个小时晚高峰，5点到7点，说说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好多朋友都说意想不到，国安0-5输了，咋输这么惨啊？这，哎呦，这比分从来这没想过的事儿啊。可能有朋友昨天晚上没看球，比如说，哎呀，很早睡觉了。第二天一看手机吓一跳，说哎呦，这怎么，我手机出问题了吗？ 结果收到的是什么短信啊？这什么推送啊？ 揉揉眼睛一看还是0-5。哎呦，这比分太吓人了。咱们大概在5点半左右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分析这0-5到底为啥呀。 哎， 你看啊，另外6点半也会连线一下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马老师呢，除了也说说国安之外，他也分享分享最新的关于规划球员是否回到男足国家队的他所掌握的一些信儿啊。 嗯，包括这个中国足球备战领导小组马上也要落地了，据说这个苟仲文局长很有可能会直接出任组长。 哎呦， 关于这事儿，就是等于总局直接啊管辖国足， 你看 男足女足都管上，这对于男足女足今后的发展能有什么帮助吗？ 啊， 也听听马老师的见解吧。 哎，是说到这个总局要开始管，直接管了中国足球，哎，这刚开始我稍微有点意想不到 啊， 就是足协这边不是也有专业的人才吗？就是专业人管专业事儿，但是后来我一转头一想，这可能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 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啊。 这意料之中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足协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冲击世界杯啊，跟公众的这个预料当中的差距确实太远了， 嗯， 相当的具有啊，叫什么一种心理的落差吧。啊，所以说这边我们也是最新了解到，根据足球报的报道，由总局牵头的中国足球备战领导小组很快就要落地了。体育总局的局长苟仲文可能会直接出任组长，并配备包括总局副局长和陈戌源、杜兆才在内的副组长。国足的管理层整体的提升了规格之后呢，想要解决规划国脚的问题，应该不止中国足协层面的问题了，总局等等相关层面有望参与其中。但是这个规划他们回去了，这几个人足协这领导劝不回来的话，其他领导能给劝回来吗？ 很难呀，这不是劝不劝的问题，而是人家有，就是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疫情隔离的政策。 哎， 咱们国内14+7，您回去了再回来，这隔离还没完呢，这比赛都已经开打了。 是， 所以这我觉得这不是领导说能劝就能劝回来的。 没错，而且这个大家看我手 啊， 钱得 money， 钱方面。好多人规划球员其实扑奔着这个来的，如果不能满足的话，可能大概率也是不会回来。 嗯， 咱们6点半左右吧，让马德兴老师详细的给我们分解一番啊。当然这边也有朋友关注到，你看， 我看见 Seattle 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足协这个孩子，这个不，国足这孩子不争气啊，家长得直接抓了。我觉得就有点就是差了辈儿了，不是家长直接抓了，而是爷爷奶奶辈儿直接抓了。 是，不管谁抓，我觉得抓到点子上。啊，抓到这个 问题的最关键的点是最重要的， 嗯， 否则谁抓都是不一定能够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是的， 是吧？这边大家也继续的来关注到，说今天，好像说是不是规划球员啊，好几位都走了啊，但是有一位还是留下来，挺好的，就是广州队的蒋光太。 哎， 你看， 不仅留下来了，而据说呢，现在对他感兴趣的人还挺多的。至于谁对他感兴趣呢？嗯，咱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啊，只不过是说呢，有一家这个各方面能力实力都很强的豪门球队已经对他报价了。只不过呢，这个对方有没有接受，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总体来说呢，蒋光太无论是年纪呀、状态呀，包括他的身价呀，都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因此，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哈，说这家豪门球队是谁？会是山东泰山吗？ 我猜的也是， 是吧？ 现在好像就泰山、海港， 就他们家， 海港南方点的了， 有点余粮了。海港也有可能。 是， 嗯， 反正现在好像就是泰山这个整体的球队运行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是的， 而这个球队不欠薪就是最大的一个竞争力了。 目前来看啊，中超联赛当中呢，只要不欠薪，哎呦，这家俱乐部呢就是实力杠杠的了。 哎，对呀，首先一个是实力上面的一个最大提升，再有一个是心态很稳。 嗯， 大家想想，欠薪的，咱不说俱乐部了，公司，比如说什么呢？啊，如果出现欠薪了，人员就不稳了，心态。 嗯。 那我还为你踢啥呀，是吧？在场上我就是摸鱼得了。 对，我也有，就是我心态崩了 啊。对呀， 工资没有， 你看 保障没有，我现在还不能崩吗？ 哎，是 啊， 是啊，所以今天咱们聊到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我觉得如果一些俱乐部没做好薪水发放的相关工作，球队成绩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嗯， 你看，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聊啊，说这个。蒋光太的事情，荣成斋说蒋光太呢还是有中国血统的，从情理上来说呢稍微有点感情啊，巴西那几位就别提了啊，还有国安的也有几位，李可呀、侯友勇啊也还好吧。 哎， 嗯， 反正我对他们要求还是相对高点的。 嗯， 不管有没有血统规划，我觉得把中文讲的比较好，这是我一个基本的要求吧。 嗯，是的， 不只说讲中文好代表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这样的一种认同感，同时它方便于这沟通啊，跟队友是吧，跟教练直接中文沟通多方便呀。 嗯，是的， 你说你在场上还得说说这个英语或者说说其他国家语言啊，万一别的国家的这个球队人能听懂咋办，是吧？你说中文一般都听不懂， 别人说中文了，我觉得您比如说在山东踢球哈，您得把这个山东话给学好。 哎， 您在北京踢球，您起码得北京话，北京的一些方言您得学几句吧。这不光是体现您的这个足球专业程度，也体现您球员这个职业的程度。 哎，总之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个都一样。你包括我们这边啊，说这个规划球员得学中文。中国球员去海外踢球的话，西班牙，你是不是得学西班牙语？ 你得来几句吧。 对， 德语这么难学，您好歹也会几句这个场上的专业术语吧。 哎，是，包括法语啊等等的啊，都得是。这个不只是说所谓的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事儿，因为团队运动啊，它就是人与人之间，它有一个相互之间的气场啊，包括很和谐啊，俩人聊得很好，你才知道彼此这样的一个下一步要做什么。否则你说咱俩语言都不通，我传球一旦稍微传的差那么一点儿，你没接着，哎呦，俩人现场还不能及时的沟通，这梁子有可能就结下来了。 嗯， 你看，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情感啊，不是靠眼神维系的，还真的得靠嘴去维系。 哎，是。 还有这个永远的儿媳妇儿说，规划球员没到位就都走了，还没到位呢就都走光了。 啊，是，这是意料。反正意料之外也有， 哎，是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就在这件事情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又挺好的， 哎， 啊，当然也有一些质疑，但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没错， 嗯， 这钱砸出去了，没听到特别多的响， 嗯， 啊，这件事可能大家觉得是没想到。 是的， 你看，听见你的声音也说了， 嗯， 以现在的这个技战术水平和精神面貌的这国安这队员的话，啊，他说不配。代表谁谁谁啊，不配叫什么什么啊，等等等等，大家自己脑补吧。 脑补了 啊，他说这队员们请自重。 嗯， 这个本质上来讲，我认为就是实力上的一个问题。 嗯， 另外你说0-5这个比分，他也有这个所谓的偶然性吧。一般输这种比分，现场可能 他这个队员就有点蒙圈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前面丢了几球之后就已经开始蒙了，一路蒙到最后， 哎，是， 就是还是心态上的不稳定， 对， 蒙 的， 对，蒙的，1505说，如果总局直接管足球，能进世界杯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进不进世界杯的。咱都不好决定哈，也不好下判断。但是呢，你说在前段时间这个十二强赛当中踢成这个样子，如果总局不去做一些作为的话，那肯定是进不了世界杯的。 反正意料之中是进不了世界杯。 嗯， 因为实力不允许，都分析100遍了这个事儿。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本来这个加规划权你都进不了世界杯，这规划权还走了。 嗯， 那你不更进不了世界杯了吗？啊，所以这个我认为意料之中，大概率还是进不了世界杯的事儿。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孩子有事儿的时候吧，当家长的都会站出来，有一番作为。哎，这好像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都是有家长参与啊。 但是此家长非彼家长啊， 哎、 是大家理解是不同的啊。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今天关于最近一个非常火的外援，这个就是效力于山东泰山队的韩国外援孙准浩。哎呀，孙准浩这个队员表现好，是我。好像之前没意想到的事儿啊，竟然这么的高性价比，重新的燃起了很多球迷哈对于韩国球员的这样的外援，尤其是一种很高的评价，性价比真高啊！ 而且好像和孙兴民还是好朋友， 而且还挺敬业的。 嗯，是的，是的。如果说这个中超联赛当中多一些这样的球员，别老想着说，实在不行我回老家。啊，没事就回老家，收拾包袱回老家。能多一些像孙准浩这样的球员哈，和自己的这个高水平的好朋友相互学习。另外呢，在自己目前耕耘的这块场地上有一个目标，并且呢也努力的为他努力向着这个方向前进啊。他就说了，他会挑战中超 MVP 的奖杯，这就是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呀。而且在进球之后呢，也看到了啊，他这个做出了和孙兴民一样的庆祝动作，就是向他的好朋友致敬。 哎，是，跟孙兴民他这个庆祝动作就是一个像摆着照相机这样的，哎，那意思，对，就是我是最帅的。他跟孙兴民俩是好朋友啊。同时，我觉得孙准浩的一个这样非常优异的发挥，给韩国球员在我们中超联赛就相当于打广告了，各位。 嗯， 说韩国球员，而且他还特别的敬业，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种状态。 是的，那前一阵子或者以前哈，咱们中超联赛当中刮起了一股南美外援风，那接下来是不是又得再刮回来了？ 哎， 啊，就是从东边来了。 啊，是荣成摘出了康乐，今天是情绪不高嘛？是不是受国安队的影响了？ 哎，多少都有点吧。 没有，情绪相当高了，我们不受这影响。啊，咱俩这都是。江湖的多少年了是吧？ 哎，我觉得咱们国安球迷都是这样，吃过见过的，包括以前之前看国足的比赛哈， 哎， 都什么样的场面也都见过，有高光时刻啊，也有一些这个极其低谷的时刻。我觉得呢，咱们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吧。 而且啊，这个比赛只是生活的一小小小小的部分，没必要因为某一场比赛影响各位的心情。真的，包括这个国足比赛，我认为都没有必要调整好心态。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您聊2个小时，把您聊得明明白白、开开心心的。今天咱们说说那些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奥斯卡迷弟他说了，今天晚上 WCBA 是不是有附加赛啊？北京女篮对山西一场决胜负，确实应该是在今天晚上7点半。晨晨也提到了这场比赛，这个比赛想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北京女篮阵中当中的这个很厉害的石秀峰，球队当中的大腿级别的人物啊，这一开赛就受伤了，也打不了。其他队员呢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重在拼啊，包括北京女篮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可能都是一个需要重建的一个过程了啊。因为谈起女篮，有朋友也关注了，说今年怎么这个内蒙古女篮和四川女篮意想不到啊，咋突然冒出这俩队来了呢？ 这俩队好像赛季之初投资就很大呀， 哎， 尤其是四川队就是奔着总冠军去的吧。 是， 嗯 啊，他那个就这俩队的人员啊都是国家队的人员， 还有好多以前咱北京首钢的呢 啊。说的比较直白吧，就把其他队的这个国手主力都挖过去了， 哦， 就这意思。那他俩可不就厉害了吗？ 主力国手分散在两支准国家队里， 哎，是啊，所以这个事儿，大家一了解到这一点了，可能会觉得就是今年这个女篮的格局，您会觉得就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啊。 冠亚军也就是在内蒙古和四川这俩队当中应该是产生，没太大的疑问啊。 是的，早几年早几个赛季冠军就时不常都在咱们北京首钢，这几个赛季呢、 哎、 这个像击鼓传花似的啊，各家呢也都尝一尝总冠军的滋味，也都发展发展各个地区女篮的事业嘛。 哎，这个如果能向这个方向发展当然是最好的了、嗯、啊。另外成功说了，这国安怎么输的脸都不要，这比赛0-5，我认为您这个评论不过分，真的，这范大将军那个图一会儿给各位发来啊，那是说国足的，但是输给泰国1-5输泰国，范大将军就说了，这输了脸都不要了，0-5这比分确实，我认为您用什么语言来评论都不过分啊，这精气神一样都没有，这是耻辱之夜啊，把北京足球的脸都丢没了。 对，但双色球我觉得他也说得很对哈，他就说国安队员还是站直了，别趴下，下一场咱找不回来就行了。是的， 是 就是希望永远不要破灭 啊，下一场争取打对手一个6-0，出出气呀、啊、看看。 对对对、 啊、比奥古埃拉说确实吃过见过，联赛冠军也拿过，什么这足协杯也拿过等等、 嗯、 大牌咱也是见过啊，但这比分的确是难以下咽的、 嗯、 啊，可不是吗？ 是的，哎，关老爷也说到了这个韩国外援啊，而起码小金子在联赛也没有爆雷。 对， 嗯， 金敏在那会儿啊，各种挑他，哎呀，你又是这个有失误了，什么什么， 嗯、 你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但是金敏在，好多人怀念金敏在现在。哎呀，昨天要小金子在那儿，至少三后卫， 他后边也不会就被人打穿了吧？ 啊，对呀、啊，然后各种还怀念于大宝，说以前说于大宝打后卫能行吗？好多国安球迷也是各种看不上， 是的， 啊，都怀念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在于一个比较啊。 嗯，阿昭也说8分钟被进俩，实在看不下去了。 哎，是， 嗯， 这确实是看不下去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就是体育比赛，实力能够说明一切的问题。看不下去，您得换个角度吧。 嗯。 再有一个就是体育比赛就是生活的一小小的部分，大家调整好心态，每天还是快快乐乐的最好的 了。是的，我们今天聊一聊哈，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情。其实除了国安这事儿之外吧，我觉得我们在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其实也许没有那么大，但也属于我们自己意想不到或者意料之中的事儿。 哎，是，这边有朋友在。视频看到了，康乐，你今天这衣服是不是意想不到？我昨天就穿这个了啊。然后有朋友说你今天再穿一穿吧，感觉这个 牛角呢？ 牛角我摘下去了，牛角稍微有点热乎， 怕戳着人。 哎，是啊，所以经常看看就觉得，哎，这能想象到了， 嗯， 意料之中的事儿了啊。就好像我前几天总爱看那《红楼梦》嘛，刘姥姥，我最喜欢的一个这个人物角色， 嗨， 第一进大观园，哎呦，啥都意想不到啊。 那下次你是不是得扮一个刘姥姥？ 这刘姥姥 还是扮宝哥哥吧。 我看这咱就别反串了啊，这否则太意想不到啊，大家有可能也不接受。马上咱们为您进行的这个连线，来连线一下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分析一下国安0-5大败究竟败在何处啊。赵宇，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意想不到啊，国安这比分你肯定是意想不到吧？ 对，我肯定想不到，因为这个你让我怎么猜怎么预测 的。哎，赵宇的这个声音稍微的是有一点点的信号的问题，我们导播马上再给你来打一下电话，信号的这个问题马上导播继续来给打一个电话。 嗯， 好的，赵宇这边先调节调节信号，咱们进一段片尾广告之后一会儿再给各位聊回来，说说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 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刚刚在广告之前啊，意想不到的是这电话信号不太好，马上我们再一次把赵宇的电话接到直播间。 哎，赵宇，这回是不是意料之中应该信号好了？赵宇你好。 对，我也没想到这个意想不到电话信号会如此之不好。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啊， 没问题，很清楚啊。赵宇来聊聊这个0-5的比分，跟我们分析分析到底国安为什么这么大一个比分。 我觉得真的是意想不到。我觉得今天咱们选这个话题是不是就跟国安这个比赛有关系？因为你让谁去猜，都猜不到这个0-5。我赛前甚至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最起码最少能拿一分，但没想到踢成这样。首先我觉得其实在数据上国安队并不占劣势，而且说是明显占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始终没法攻破对方的球门，反倒是让对方打这个反击，一打一个准，基本上对方打出的这个反击就能取得进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整体的防守有问题的。首先你中场没有给对方的这个反击更好的进行一个限制，另外咱们这个三中卫说实话我觉得昨天就可以打零分，这真的是零分可能觉得有说有点过了，但你只能是这么打这个分了。因为你看看这个三中卫，这个既没有协防又没有保护，然后经常我看靖鹏翔动不动就举手示意对方越位，你站在这个跟队友平行的这条线上，你居然能示意对方越位，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回追不给力的这个最好的一个这个说明吧。其实这就说明我们这三个人啊，杨帆啊、靖鹏翔还有这个刘欢，真的不适合踢三中卫，他踢不了三中卫。我就想起范志毅那句话，他踢不了。就是这个三中卫，我觉得你一方面要有自己的回追速度，要有能力，要有这种防守意识，还最重要的还得有脑子。我觉得这三个人的这个球商，他就真的不适合在这个三中卫当中，把球踢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比利奇也好，对于国安队来讲，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敲响警钟。你接下来就必须得改变自己。如果你再让这哥仨去踢，那我觉得可能，面对的问题，可能你接下来踢深圳会面对更多的丢球有可能。因为像金特罗啊，像其他的这些戴伟俊这些球员，真的是要比广州城队这些球员进攻能力更强。而且其实虽然说广州城比咱们外援多，但是我觉得国安队的实力并不比对方差。除了这个三中卫包括这个中场啊中后场的防守之外，我也要说说进攻。昨天创造出了很多机会，射门次数应该是两位数了，但是你一个球都没打进去，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这个进攻是存在问题的。我总觉得这个张玉宁啊跟席尔瓦俩人没有踢到一块去。席尔瓦这个状态啊确实是不理想，我甚至现在都开始觉得是不是能力问题。就你有的时候席尔瓦有这个机会，包括有这种投球啊，包括有这个射门机会，你就感觉他射的并不是那么靠谱，不像原来比如说巴坎莫咱就不说，比如说这个比埃拉啊，像这个奥古斯托，他只要射门你就觉得八九不离十。这个席尔瓦呢可能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射门没那么有谱，所以说这问题啊太多了。一时半会儿也是说不太不能把这个所有问题都说清楚，但最起码我觉得国安队教练组要总结，你现在就是说我怎么训练其实是没有意义了，你最重要的是总结改变，然后下一场比赛马上来临，然后你踢得更好一些了，我觉得只能这样了。 这场比赛好多朋友都在争论啊。刚才有一位朋友成功说0-5，说的是脸都不要的比分啊，精气神都没有啊。我看到这边飞宇6645都说了不能这么说自己的球队啊，这6645也说了，说这个脸都不要了有点过啊，这是球迷之间相互的这个角度不同吧，我认为啊。当然这场比赛之后，赵宇你觉得啊这个未来是不是就是练兵为主啊？我看有球迷这样的讨论。 对，我觉得其实你不管练不练兵，咱也知道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遭遇到这种经济上的困难啊，经济不理想，然后也出现了这种欠薪的情况。但是你看像青岛、像重庆， 你看这个苏州赛区有很多的球队都有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完成这个比赛。我觉得只要所有人全体人都到了这个赛区里边，你就要把这个自己的100%的劲头拿出来，用一种更职业的方式先把这个比赛踢好。因为你这个比赛说实话，一方面是追求成绩，另外一方面是你的这个职业，还有一方面就是你有一个娱乐大众的作用。就你现在你如果踢成这样，那你可能就没有失去了这种大家让大家更开心啊更快乐的这种作用。我觉得职业球员嘛，你在这个钱说实话被欠薪都很难受，但是我相信俱乐部到了年底也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心无旁骛的把这个比赛踢好。说实话，你说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何振宇这个刘国博这些人上去之后，你会觉得确实他们不应该首发，确实也不具备这种首发资格。哎呀，真的是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说指望年轻人练练兵，这些人没有什么让你练的空间，就是能力也很一般，还不如让这些老的上去踢。那你现在确实对于国安队来说是一个这种关键时刻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十字路口，就是你接下来踢完这个赛季何去何从，这要想清楚。如果说你还是没有想清楚，还是说这样发展下去，那对于这支球队未来的建设发展来说都是有很不好的这个影响吧。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咱们下回继续聊。赵宇， 再见， 拜拜。哎，是，大家也都在说这比赛啊确实是意想不到啊，但是意料之中呢，说这个球队好像近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颓势，能否及时的从这个泥潭当中走出来啊？ 嗯，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感觉下一场比赛，包括赵宇分析了，这什么金特罗的下场也挺厉害的，对方的是吧？ 但是664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在理儿，他说作为咱们北京的体育广播，也希望呢咱们可以多多鼓励北京的球队。这个客观看待比赛结果，国安呢遇到了困难，更需要咱们球迷媒体的支持。应该找不足，但是呢也不至于说的太狠了吧。批评可以，但是咱们还是给予球队更多的期待。 这不一直支持的吗？ 一直都很支持。 我们这一直很支持啊！我不支持的话，我们请这么多嘉宾来聊干嘛呀？ 不支持，可能咱今天不说这个了 啊。对啊， 说点旁的了。 但是这比分谁要夸我？谁要夸的话，那我要跟他 来啊！ 对，我就想跟他辩论辩论了。 不光你辩论，我们就都应该撸起袖子了。别！ 哎，是， 肯定也夸不出来，没人夸得出来。 没错，反正咱们都是聊一聊这个意料之中的事儿，还有意想不到的事儿吧。哎，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事儿意料之中，好像我们点赞助力榜第一名就是每回都是大概率是1908， 最近是不是频繁的易主呢？ 最近没有变，还是意料之中。 啊、 今天目前为止还是1908第一，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1717，第五宇智波佐助，第六7117 QQ， 这是第几了？第六啊，第七飞宇，第八孙东龄，第九思雨，第十3255 YY， 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1908也说了，说萌萌三天没有来，再加上国安输了5个，我郁闷之极呀、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家里有点事儿啊，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没想到给您增加了一些心理上的负担，我还是时不常的来陪大家吧。 是这边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是因为经常换班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都是很正常的嘛。 对，反正咱们不管谁换过来了，这个节目整体的风格都不会进行一个改变的啊。当然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说，让我们聊一聊其他方面的新闻吧，别总聊这0-5的事儿了，是吧？聊得挺不开心的。是，咱们还是要以开心为主啊。聊聊社会方面的新闻吧，这几天关于疫情方面，大家也在持续的关注当中。有的朋友也说了，是不是在防护方面啊，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新闻给各位介绍介绍啊？你看，今天就从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这边了解到，截至2021年12月16号，我国3到11岁的儿童疫苗接种人数已经超过了1.4亿人，疫苗接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低于成人，主要为发热和接种部位疼痛等一般的反应。那么儿童不能接种的情况主要有哪几个方面呢？ 首先对于新冠病毒疫苗或者其成分过敏的肯定是不能接种的。 第二呢，对于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者。第三呢，就是既往发生过其他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还有呢，就是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正在发热者或者患急性疾病或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者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以上这几种呢都是不能够接种的。其他禁忌还要按照说明书规定，受众对象或者家长呢也可以去详细的问一问接种医生。 哎，而且这几天啊，元旦和春节双节将至，北京呢将会严格限制某些类的人员来进返京。今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4场新闻发布会上是了解到，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仍在高位运行当中，而国内的多地接连发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是严峻复杂的。昨天北京新增本土病例，再次证明了首都的疫情防控的形势复杂，风险多元，指挥体系要始终处于应急响应的状态，不断提升应急处置的相关能力。北京将会严格执行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健康宝绿色码等进返京的相关政策，严格限制14日之内有一例以上本土病例的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这些旅居史的人员来进返京啊。所以最近两天看到了通州这有一例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做好疫情的相关防护啊。 是的。另外呢，这个两节也快到了哈，元旦春节期间呢人员流动也是非常频繁的，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做好首都疫情防控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也是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在北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是呢并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够安心的过好年。那说到过年，过年放烟花放爆竹，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哈。但上周节目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明年春节期间呢就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呢，也不允许从北京以外去购买这个冷烟花来到北京进行燃放和销售。那有市民朋友就问了，说这个仙女棒算不算烟花？仙女棒就是这个，它好像也不是，对，呲花，呲花， 对，呲花。 那就说了啊，消防人员提示了，仙女棒呢属于冷烟花，它也是烟花爆竹的一种，被纳入到了烟花爆竹的管理行列。所以呢，在明年也属于全市禁放之列的。 哎，是啊，就是仙女棒，就是一手摇好几个可以， 就挺浪漫的，挺好看的啊。 哎，是， 也温度不是很高，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不算是会引起什么火灾呀、或者会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这种烟花爆竹吧，其实也不是的。 哎，只要是属于烟花爆竹之类的被禁止燃放，它就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啊。但是这边也关注到了北京12345的热线反映中心城区及副中心的市容环保相关问题的占比其实是下降的啊。确实，北京接塑集办工作开展三年以来呢，12345的热线共受理群众反映相关的这些问题啊，整体的这个承办量占比是呈下降的趋势的。而教育疫情防控还有劳动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的承办量占比呈上升的趋势。从承办量的变化情况来看呢，生态涵养区、城乡建设、市容环卫、供暖等问题的承办量占比呈下降趋势，而农村管理、疫情防控、住房等问题的承办量占比呈上升的趋势。 说到和民生相关的，再说一说吃这方面吧。明天就是冬至节气了哈，吃饺子也是我们这个冬至节气里边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最近呢，相关部门就查看了40款速冻食品，发现有18款用料不纯，比如说猪肉馅里边加了鸡肉，牛肉馅里边加了猪肉。这就涉及到了一些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品牌，三全啊、思念啊、龙凤等等都有。按照现在的这个标准呢，这个速冻食品品名如果是这么标的，比如说猪肉大葱或者牛肉大葱等等呢，但它里边又添加了一些鸡肉啊或者其他肉类，确实不算违规。因为相关部门表示呢，这个配料表当中明确写着添加了什么成分，不算误导。还有说呢，这个从配料表来看，相关牛肉水饺中的牛肉在 产品肉类当中呢是排名首位的，那证明它还是以牛肉为主，其他呢是为辅的，这算是合规的。可是在咱们消费者的心理上来看哈，我买了牛肉大葱，我买了猪肉大葱，我就是为了吃牛肉和猪肉的， 哎， 这虽然不违规，但是也不代表合理吧。 啊，这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意想不到啊，还有这些区别呢。 啊，就是啊， 是，反正我一般买速冻饺子，我只买韭菜鸡蛋的 素馅的呀， 这我能看出来。 那应该里边不会掺一些其他，不是韭菜里边再掺点香菜，这不太可能 啊。对，我能 吃 出 来 啊。 对 啊，对，不是鸡蛋，它不可能是换成 鸭蛋、 鹅蛋啊， 成本也高呀。 哎，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好好来品一品啊，这方面都是生活的小经验。 买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些，不是所有产品都这样啊，但是有一些是这样。 哎，啊，是这两天聊到天气的事儿啊，大家说了，哎，这个数九即将上线了，那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是什么？寒天也在上路当中啊，天越来越冷了，这冬天真正的冬天就到来了呀。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把防寒保暖放在首位啊。今天感觉天气还不错，但是从明天开始，这个冷空气就又要到了。不光是冷空气，大风也会随之而来。本周后期呢，风寒效应非常的明显，所以穿秋裤该穿穿。 哎，是啊，大家千万别冻着了啊！这边大家都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哎呦，意想不到，这几天好多事儿啊，就意想不到。比如说偶像的人设崩塌，你喜欢的球队竟然大比分。非常大的比分，0-5输球了啊，这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有的朋友想了，哎呀，我经过这样的一些事儿之后了，刚才看到有不开心的等等，怎么劝各位呢？我是觉得呀，就算您再不开心啊，但您想象一下自己，哎，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咱们都是住在北半球当中吧，在冬天就得格外给自己心里一些温暖才行，本来天就冷啊，您再拿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总是让自己不开心的话，那这雪上加霜啊，这事儿咱不能干啊，所以马上送给各位一首《孤单北半球》，来听一听人家特别孤单的人是怎么让自己变得开心的吧。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山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哎呀，是，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不开心的事儿啊，听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心就畅通了很多呀，尤其可以把不开心的跟我们聊出来啊，这边大家三言两语的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聊的是相当的热闹啊。 嗯， 点赞各位继续的点着，我们加精给您都补上啊。 是的，闲人北三也说整了2斤羊肉，明天饺子啦。 哎呦，真好，明天是22号 啊，对， 21号冬至了吧。 对呀、啊、 哎呦 啊，永远的儿媳妇说，我今天就吃了韭菜鸡蛋馅儿的，韭菜鸡蛋真的饺子也好，或者说这个韭菜盒子也好哈，烙饼就特别百搭的一种馅儿啊。还有这个很多朋友说，大脚筋叔叔说甭劝甭劝，这个周三的比赛我肯定不看， 是 劝不劝的吧，反正都没用。我觉得大脚筋叔叔您该看，您肯定还是会看的 啊。反正我觉得不看的话呢，哎，或者您半场先不看。也别那么绝对不看，然后比如下半场 踢的还行，我再看看。 打开电视一看那比分，哎呀，跟我想象差不多， 我继续有看的这个愿望了，是吧？ 嗯，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也都聊到了我们今天这首歌《孤单北半球》，是大家在遇到困难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好好的都来调节一下呀。 嗯， 1908说了，当你喜欢球队输的体无完肤的时候，心里真的是有时候感觉不舒服啊。但是您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输球，如果说是一点逻辑都讲不出来那种输球，那您觉得暴怒可能会就是100%意料之外的事儿，但我认为如果说这个输您能想到吗？输有可能是想到的，因为只不过这个比分是不舒服的， 就猜到了结局，但是过程没有想到是比分那么的大。 哎，是。 宇智也说了啊，还比利这个大小青叔又说了，说这个比利奇这一年带队的有点乱，这算不算是一次失败的教练呢？ 比利奇可能也想了，哎呀，我这想实现的这些， 这谁也没像他似的，就遇到了这个整个中超这样大的一个震荡啊， 包括这些外援啊，这核心的都走了。比利奇心想了，哎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是吧？ 嗯， 当初还是以摇滚主帅这种之姿， 对 这种人设来到中超的，打的也没咋摇滚，是吧？ 嗯，就摇滚不起来，主要是摇滚不起来了啊。还有1307说，哎呀，我们说归说骂归骂，但周三该看还得看，你看这就是球迷。 哎，是球迷，反正有时候嘴硬是吧？ 嗯， 包括国足之前不也是吗？不看不看，然后闹钟到时候还得设定完事还得看。 嗯，哎，1908也说了，本来就该锻炼新人，就是现在输球了，但是咱也锻炼到了呀，还算有价值。 哎，是，反正这个锻炼怎么着都算锻炼。 嗯，我觉得能从这些这个一水的负面的情绪当中找到一个正面的点，然后把它无限的放大，也算是个很好的心态呀。 是啊，但是千万别自己骗自己，就是说，哎呀，这个球队过一两场能有个本质变化，我认为不可能。输0-5这比分啊，他这比分是挺吓人的啊。但是比如说，万一要输个0-3或0-2呢？那比赛的话，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赛季希望有多大吗？我认为也不一定。因为意料当中的事儿，这个球队他少了那几个比埃拉、奥古斯托啊，他就会是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效果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慢慢的这个吸收吸收，包括1908呀，说他就是哎呀受不了什么的，这些球迷朋友啊，您这两天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把您这个心锁给打开，大家都能想开了，比啥都强啊。 嗯，是的，我刚刚还看见这个朋友圈里边有人发了，说这个李磊对方这个草蜢俱乐部已经官宣了，官宣他的加盟了。 哎，是晨晨发的。 嗯，是的，也祝愿李磊在那边呢都能够一切顺利，能够长球就是最好的了。 哎，是，咱们大概在6:30还会让马德兴老师给我们来分析分析相关的这些事儿啊。 嗯， 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的情况，第一1908，第二9489，第三永远的儿媳妇儿，第四1717，第五宇智波佐助，第六7117，第七飞宇，第八思雨，第九孙东玲，第十4178 PP。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晚高峰2小时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聊聊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各位聊回来呀。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 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气温会一路走低，最低温度会下降到零下3度，

打折的这些信息什么的，券什么的，人主动提醒我 啊，你可以在什么什么的平台上直接买单 啊，可以团一下怎么怎么样， 啊、 比你现在 多少多少钱、 啊，对，比你现在省多少多少钱。哎，我这突然想，哎呦，这意料之外的事儿啊！ 来，这位服务员叫什么名字？我要记住你 啊。这位服务员说：“哎呦，我看你经常来啊，你这经常来吃的，你说这我不提醒你，你倒是不来了，咋办啊？啊，所以说任何的事儿，咱们都要讲究诚信呢、啊。” 嗯。是，哎呀，很多朋友还在纠结于国安意料之外的这场比赛，也不要太纠结了，这接下来还有比赛呢，明天休息一天，后天22号晚上这个又有比赛了，我觉得咱们把目光呢还是看向这场比赛吧，过去了就让它过去。 哎，是 看见谁说翻篇了，翻篇了啊，不要再死磕这场比赛了 啊，没太大意义、一场比赛而已，不赢房子不赢地，说实话就是比分稍微的磕碜一点儿，然后大家这边有，我看有朋友说了，还得表达对这个俱乐部啊等等支持啊，喜欢支持的继续支持，喜欢的这个挑刺儿的你也可以继续挑刺儿，因为球迷我认为这个角度是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啊。 是的， 哎， 哎呀，又说到这个明天冬至了啊，大家都怎么吃啊？吃饺子，达盖尔说了，明天包墨鱼馅儿的饺子， 墨鱼， 墨鱼。 墨鱼它不是一般吃烧烤的时候挺好吃的吗？ 墨鱼馅饺子也很好吃， 我真没吃过、 很好吃。 墨鱼，您把那墨汁给洗干净点啊！ 啊，或者还有把这个墨汁啊揉到面里边的， 哎， 包出来的黑黑的饺子 啊。对，孙东玲他说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聊天，都要心情变得好。 嗯、 您的意思我看懂了 啊。 吃饺子，吃好了饺子之后要数酒了， 嗯、 什么1929是吧？开始数上了， 对，有这你像刚刚才开始数九，这个冬天还长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啊，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千万千万不要懈怠了。 哎，白雨菲菲他说了，韭菜鸡蛋 YYDS 啊、 哎， 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他说酸菜猪肉也可以， 哎，那个是我的爱。 啊、西红柿鸡蛋的馅儿也不错。哎呦，还有皮皮虾馅的呀！ 没有，那没吃过，一定很好吃。 是啊，皮皮虾 就很鲜甜可口 啊。我一般喜欢皮皮虾的。还是油炸的那种好吃， 油炸皮皮虾啊，椒盐炒的 啊，对对对，椒盐那种， 嗯， 清蒸的也有它独特的味道 啊。不过你这么说，确实椒盐更好吃。 哎，是。 闲人美三说吃饺子记录50多个自家包的啊，半大小的这个 吃穷家里人 吃回老子啊 啊！ 如果是个3个半大小子，哎呦，那这爹妈得辛苦了。 哎，是，尤其都是自己家包的饺子， 都个儿特别大。 哎，是您那个面发面都得发好几个大团的面才行。 是的，他一人吃50多个，真挺厉害的。 是啊，那您这个也是怎么？您想打破什么记录吗？还是说您就是食量如此惊人、 啊？得找一个什么机构来见证一下啊？ 哎，这边 啊，宇智问说墨鱼和鱿鱼不一样吧？哟，这问题问到了我的盲点上了。这 好像这两种吧，反正都是带好几个爪的，但应该是不一样的。什么章鱼、墨鱼、鱿鱼？肯定是不一样的， 长得啊，我知道有那个大爪爪和小爪爪的， 对， 嗯 啊，反正长得像这个就是，有一个大脑袋，好几个爪， 口感可能都差不多吧， 口感反正是怎么做法都有， 啊、 烧烤的有，火锅的有，油炸的有，您爆馅的刚才看到有， 哎、馅儿里的也有，嘿，就没想到咱这鱿鱼、墨鱼还能聊起来 啊，哎是，啊这个就是大家又开始跟吃的聊起来了。灰太牛郎说的大部分饺子都好吃， 嗯， 但必须是手工包的，百吃不厌。 嗯， 我 速冻饺子 吧，觉得是 就对，速冻饺子就是实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之下， 哎， 速冻饺子这聊胜于无嘛。 是，尤其包饺子，它这个讲究一种美感，讲究包的形状啊，什么样的、这个每家形状都不 一 样。一 个是美感，还有一个我觉得包饺子呢，它是一家人围坐在一块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社交仪式哈、 哎。 我认为它是个社交仪式，就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包饺子，那肯定少了点乐趣。但如果一家人一块包了饺子呢，这饺子哪怕形状不好看，但吃起来也格外的香 啊、尤其是过年那会儿，肯定包饺子讲彩头啊， 是 吧？饺子里边放一硬币什么的，谁吃到这硬币，比如奖励500块钱 啊。放硬币要是觉得这有点危险的话，可以放个什么枣啊什么的 啊，对，都行， 都行 啊。反正啊，谁吃出来这个，哎呦，这时候。 给个小奖励， 意料不到的事儿啊， 包个大红包什么的 啊，更意料不到是谁吃到这个了， 嗯， 明天请大家吃一顿。 是，哟， 茴香馅儿的饺子啊，大型犬科动物，是饺子必须是茴香馅儿的。 哎 啊，我看成了藿香，我说这藿香还能包饺子 啊？藿香正气， 对对对， 您是一身正气的人，喜欢吃藿香馅儿的。这边还有早知道尿炕睡筛子，他说了，他在减肥当中不吃碳水，明天怎么过呀？ 明天就看别人吃呗。 啊，您不吃碳水，那一般吃什么？吃肉啊？ 吃肉，吃蛋白质呗。哎，我觉得不吃碳水真的少了很多乐趣 啊。这叫什么叫不吃碳水的人？那吃一般什么肉啊？这属于牛肉吗？ 牛肉、鸡肉，就是哎呀，少了很多乐趣嘛。 啊，不吃碳水，但是我觉得啊。有一点，不吃碳水，它身体当中缺少直接的这个糖分的供给，可能对大脑，尤其您反应能力，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如果只是他说他减肥当中，可能短暂的这么几天不吃吧，如果长时间不吃，肯定对身体没有好处的。 对啊，尤其是您从事脑力劳动的，像是比如我们上节目之前，可能都得小饼干什么的来吃两块。碳水补充补充，因为它糖分很快的，大脑是需要这个糖分的。提醒您一下。这边一抹绿色说了，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下巴没人管。 哎，是的。哎，我发现一说到饺子哈，我真的看到了很多这个闻所未闻的馅儿。飞宇说西红柿牛肉的好吃，这个我真的没有尝试过。 西红柿牛腩的，一般有那菜 啊，对，但是它包到馅儿里就没吃过了 啊。包到馅儿里边，它一般你把牛腩能给剁碎了，那还行。要整块牛腩，这咬起来有点 嚼不动啊！ 啊，是啊，这牙口还得有要求呢。你看 啊，女生宿舍羊肉西葫芦馅儿的，哎，这也很好吃。 哎，这边还有我在朝阳，他说他就爱吃馅儿啊，不吃皮儿 啊。 皮儿一般都给小孩的话，是给家长说，家长吃皮儿吧，小孩吃馅儿。然后那您要是结婚了呢？给您媳妇儿吃皮儿， 那媳妇儿也不愿意啊。 您吃馅儿， 我吃皮儿。 哎，是。 我想起来，我们上周说到了一个新闻哈，就是一小伙子在那个水饺自助店里边只吃馅儿不吃皮儿。 哎， 啊， 是。然后那个老板说了，多损呢。 就是。 哎哎，我给您一建议啊，您要真不愿意吃皮儿的话，压根儿您就别用皮儿。把这些馅儿 就是肉丸子嘛 啊，对呀，把馅儿放烤箱里边，怎么烤一烤什么的 啊， 应该也挺好吃的。 但这那就失去了饺子的乐趣啊 啊，对呀，啊，反正最好从不浪费粮食角度，您比如您不吃，让谁帮您给吃了也行 啊，或者您就自己吃了吧， 哎， 当主食了。呆萌发了一张说南京蛋饺，可是您发的这个图片是南京的锅贴啊，不是蛋饺。蛋饺你吃过吗，康乐？ 蛋饺是里边有鸡蛋的吗？ 啊，它就是咱们吃的饺子皮儿，不是面做的吗？ 哎， 蛋饺的这个皮儿呢是鸡蛋液做的 啊， 啊，里边也可以就包各种各样的馅儿。 哎呦， 就过年的时候的一种特色佳肴。 哎，这米皮儿饺子各位吃过吗？ 米皮儿还真没吃啊。没吃过，吃过那个虾饺那个皮儿是烫面做的。 哎，是啊，这边胡杨林说了，最爱吃是猪肉白菜茴香馅饺子。 我也吃茴香。 哎，是这个，尤其是猪肉白菜啊，猪肉大葱，还有猪肉酸菜馅的，应该是大家包的概率最高的饺子。 是的， 白菜冬天的时候是百搭的一个菜。 啊，北三也说吃饺子必须现捞现吃，面条必须得锅条。 啊， 哎，说的太对了， 真好。玉他说了，本来吃饺子，现在由于不太爱吃皮儿，改成吃丸子了。 吃丸子了，放个丸子汤什么的。 哎，我看行， 也行也行。哎呦，我们又改美食节目啦。 啊，是啊，这个也算是今天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事儿啊。 哎，事 啊，因为大家没办法，总聊这0-5，大家还谁还能吃得下去饭啊？ 哎，仿佛只有聊一聊美食才能让人胃口大开。 哎，对，总之我们节目一个宗旨，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您的开心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关心的事儿。 是的。 这边还有朋友，我在朝阳说了，之前有一位不吃碳水的，他给出一主意，就刚才说了。吃丸子这事儿， 吃丸子 啊，我看行，四喜丸子啊，什么那个交流丸子都行。哎，另外我给您出一主意，不爱吃皮儿，水煮饺子那皮儿好像您觉得没有什么油味儿那种感觉，不下饭的那种，就是食欲上面可能感觉您吃上面有困难。我给您出一主意啊， 改疙瘩汤是吗？ 也不是，您跟油有关的煎饺 啊。 哎，您这饺子比如。 怕胖。哎， 这稍微来点其实没事儿，来点橄榄油不怕胖。你这饺子放凉了一点，煎饺那个皮儿可带劲了。 哎哎， 说到这个煎饺哈，就是我刚不也说了吗？这总是愿意吃清淡一点的。 哎， 今天还真的看到了一个和吃清淡有关的事儿。 你看， 就说这个常吃重口味的， 哎呦， 会越长越丑 啊！这个重口味指的是吃什么样的食品啊？ 哎，就是高盐高油这样嘛。因为现在人口味变得都越来越淡了哈。 哎，是 吃清淡的呢，你总觉得这个菜不够味儿啊。 对， 其实啊，这个吃着不咸。不等于含盐量少， 你看， 哎，我们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家吃还好能控制住，特别是在外边吃的时候，你这玩意儿你看不见，你真控制不了。 没错， 要知道这个高盐饮食啊，会使人比如说浮肿， 哎呦， 长斑，肥胖，会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病等等这个健康问题哈。 对呀、啊， 所以说这个，哎呦，您吃的这个过油、过盐，导致您变丑，这是真有可能的事儿哦。 哎呀， 嗯， 大家在视频里看看我现在的脸，我好像比一周之前要颜值下了0.几%。 怎么着？最近吃油吃多了？ 我最近总爱吃这个盐特别浓的一些食品 啊，重口味。不是到冬天了吧？人就是愿意吃点这个重口味的，就感觉就胃里满足了，人也就暖和了。 哎，是、嗯、啊，本来康乐有时候就愿意关注点重口味的这个食物啥的， 啊、 看来不行啊。哎，这个是不是每天都有一定的摄入量比较好啊？ 肯定是有的啊。人家说了，这个成年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呢，最好不要超过6克。 哎 哎，差不多这个只需要一个2-3块钱的这个现盐勺啊，大家可以去菜场也能买着，网上也能买着，就能够科学的控盐了啊。 哎，是。 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概念的话，就一个啤酒瓶盖。 啊、哦， 差不多了，哎，就是这个装满一层一盖，就相当于是5到6克的盐。 你看， 哎，所以咱们、如果买不了这个勺的话，咱们家里有啤酒的，这盖起开来之后，哎，就能够去判断了、啊。 哎，是。 所以这个，如果您实在不行，就是我就是掌握不了，那就交给您家这个谁烧饭，就让他去控制吧。 没错啊，我认为这一点啊，家庭主妇绝对有责任、 嗯、 这一点。 嗯， 尤其是家庭主妇，往往都是。全家烧菜啊，他是这个大厨啊， 对， 掌控这个， 他掌握家里边人这个吃饭的习惯呀、啊， 没错、 油盐的用量啊， 哎 啊，咸淡口味啊， 是 是由妈妈或者媳妇儿来掌握。 哎，这跟做节目其实有相当大的关系啊。 嗯、 比如说这个节目啊，有的朋友就喜欢节目里多来点甜的，多来点咸的啊，但是太咸的也不行，咋办啊？就得啊，我们俩主持人，我们俩也是节目的编导， 哎。 咱俩得把这个节目的风格啊定位都得就像跟吃盐一样一样的。 你说会不会有人说咱俩这节目口味太重了呢？ 啊，是，但有人就喜欢说，哎，你这节目还 重口味， 还有一丝丝的甜啊。有时候聊感情 啊，也是也是 啊。然后有时候连线嘉宾挺敢说的，哎呀，这口味还挺重的， 嗯， 挺过瘾的。 嗯、 然后有朋友说了，哎呀，你们这节目有时候还牵扯到一些社会的方方面面，还辣酥酥这感觉的，哎呀， 辣酥酥的 啊，对，有时候还有点苦味什么的， 嗯、 哎，就是五味。杂陈，咱们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给各位聊到，这是生活啊，跟吃的关系太大了。 是的，哎，你刚刚说到苦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也看到一件事儿吧、 哎， 就是让人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你看， 在江西南昌有一位老人说当街自扇耳光啊，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一问才知道、 哎、 这个老人是自己沉迷于。打牌、 啊、 麻将， 怎么输钱了吗？ 输钱倒是小，把孩子给丢了， 这 事大、 啊、 这 事儿。 对，你输钱这算什么事儿 啊？钱乃身外之物啊！ 对对对，输了就输了，不是输了孩子啊，把孩子丢了， 哎呦， 这才是大事儿呢。但是好在就是交警同志呢，帮老人找到了小朋友。大概7-8点钟的时候，老人终于在警察局见到了自己的孙子。你说、那个， 哎呀呀， 好歹是找到了啊，好歹这是个 happy ending。如果说发生了一点什么未可知的事情，这个老人得多自责呀。 没错，啊，所以这个事儿真得提醒各位啊。 哎，就你干什么事儿别得太过了，打牌也得注意时间。 哎，对呀、啊，他这个打牌啊，往往打牌的人啊。我了解，他都有一个所谓 沉迷于其中了。嗯、 对呀、啊，他有一个所谓意料之中的事儿是什么呢？ 嗯， 打牌他总得忘点啥， 哎、 真的 还真是啊。 他这个是把孩子给忘了，有可能忘别的，比如忘买菜了， 嗯 啊、忘怎么怎么样， 忘做饭了呀， 忘交电费了。 哎，炉子上这炖着什么呢？给忘了呀。 对呀、啊 嗯， 啊，包括忘转账什么的。 忘转账 是这个不能忘。 是你吗？ 不是这，我说这个打麻将这人，他忘给别人转账了，人肯定不能干。哎，我这欠我。20块钱没给我呢。 啊，哎，我觉得忘什么吧，这生活上的，就忘买菜、忘做饭都是小事儿，真的别把孩子给忘了。 啊，没错呀，啊，所以提醒各位，真的，每天啊，咱们在这个 每个人我认为啊，他这思考的脑空间都是有限的。 嗯， 你让一件事过于去占据了其中，那别的事就没有这个空间了。你比如这个丢孩子这老头脑子里边全是麻将了， 哎，是 是吧？全是他飘胡啊，什么那个海底捞啊，这个自摸什么胡多大的孩子忘了。你包括这两天大家如果总想着零比五那事儿，那你也忘了别的了。 哎，你这提醒的很好， 你看是不是？ 老执着于一件事情，你很有可能就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啊。没错， 也许是工作上的，也许是家里的事儿。 哎 哎，你老想着这个零比五，零比五，我不高兴，不高兴。哎，也许家人心情你就给忽略了。 哎，是的，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啊，还是不要被某一件事儿过于的纠缠和纠结。 嗯， 包括刚才有朋友聊到说，王力宏今天这个离婚的事儿啊，终于他这个戏完事儿了，是吧？离婚大戏告一段落啊，以王力宏的认软 道歉收场 啊，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这是意料之中，他就该服软，他不占理儿， 是的 啊，所以说啊，咱们就聊得像这种事儿的时候啊，千万别太纠结于某一件事儿啊，一直纠缠这事儿，我就零比五输了就不开心，没那个必要， 他早晚都会过去的， 哎，是啊，这边你看有朋友分享蛋饺夏萌，这个分享对吧 ？EK。蛋饺 的 这黄色的皮儿， 是的，是的，金黄的。 哎呦，那这个是我在家里能做，是用蛋黄做的吗？我纳闷儿。 就是鸡蛋给搅拌了之后， 哎呀， 放在这个圆圆的汤勺上，在这个炉子上，把鸡蛋摊成这个鸡蛋皮， 哎， 然后再把馅儿裹进去，包进去。 说到鸡蛋这个事儿，有一件事儿大家可能意料之外，康乐最爱吃的是什么？不是肉，而是鸡蛋。 哦，真的吗？ 真的。啊，这 是。 这个是 牛奶蘸一切呢 啊，对呀、啊，这个是鸡蛋饼啥，我都特别爱吃鸡蛋啊。这个好像很多人说，哎呀，康乐你竟然不爱吃肉，我看你好像是挺爱吃什么这锅包肉啊，天天说，但不是，我最爱吃鸡蛋啊，这是意料之外。但有一个是意料之中什么呢？我为啥爱吃鸡蛋呢？因为我爱吃，我喜欢齐达内 啊， 齐达内 啊， 齐达内名字不是鸡蛋。跟这可能有一定关系， 真的吗？ 好像也有那么点关系。 你这个联系还蛮无厘头的耶。 哎，是，而且鸡蛋呢，它头发长得也比较少。 哎呦喂， 这边给大家开个小玩笑、啊， 无论从名字还是从形象哈， 哎、 都能和偶像联系到一块去。 哎，是， 真有你的啦。 你看这几天夏萌也观察到说，康乐你怎么穿这是，带一些这个 这么 锁链的是吧？ 我本来想说你是要上台这个歌舞剧了 啊，表演就这种服装、嗯，这个就是什么？一般像一些练习生愿意穿这衣服。 哎呦 啊，大家好，我是练习生谁谁谁，我还爱打篮球。 哎， 大家喜欢某一位啊？ 秀一段啊，然后我的形象还能在 NBA 上看到。你说的是那位吗？ 哎，是，就是。 咱俩得罪了一票人，你知道吗？ 也挺火的一位。 从现在开始，我不敢说话了。 哎，是，就是我最近总想趁着这某些这个偶像人设坍塌了，我想填补填补空白， 立一个 flag 啊。 哎，这又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啊，纳进我心，咱又提这比赛了呢啊，提这比赛还不忘牵扯出人申花队了。 哎， 现在咱这边腰杆也不直了，各位呀、啊。 别说人家申花了、啊、 哎，是，这边 AJ 皮尔斯啊、应该是皮尔斯的球迷吧，他说啊、康乐你难道喜欢吃齐达内呀、啊、是吧， 吃齐达内， 齐达内也叫鸡蛋 啊、鸡蛋。哎，这位是新来的朋友吗？是新朋友吗？ 哎， 胡桃1954。 哎，好像是新朋友 啊、你的名字好可爱呀、啊、我很喜欢。他说我可以不提零比五，但是我忘不了。 哎， 这也行， 忘不了啊，但你别啥事都记着这事儿 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提吧，你以为你忘不了，但是你不提不提，没准就忘了。 哎， 人就是语言就是这样，他不断的去重复强调你的记忆，但如果说你不用语言去重复强调呢，你光靠大脑，他可能一会儿就忘了。 哎，是，这边6645说这个话挺有意思，说可以不提我的初恋，但是我忘不了。 哎呦，大家怎么就形成了一个这个语句套路哈？ 对呀、啊。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啊。 谁能那么快的忘掉自己的初恋呀、啊？ 忘不了，忘不了。 啊，对呀、啊，这，这个就是意料之中的，就不可能把初恋很快的给忘掉，是吧？ 嗯， 这是人生当中、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了。 是的， 嗯， 哎，可能多少年之后啊，就是你一直认为你忘不了的那个人、那件事儿，可能 N 多年之后，你突然想起来，你说，哎呦。我曾经信誓旦旦认为我能记住的人和事， 哎， 我突然忘记了 啊！是， 我可能忘记了他的手机号码，忘记了他的长相，或者忘记了一个和他有关的事情，哎，那 这个人这件事儿就真的从你的世界里消失了。 哎呀，是啊，但是突然某一天也是意想不到，可能就突然就想起了某一个人了。 嗯，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这已经800年不联系了， 嗯， 也曾经有过感情的纠葛，哎，突然某一天，突然一个什么微信啊，什么这个消息啊，朋友圈，哎，看到他发了某一条，也勾起我曾经的这个回忆了 啊，突然好想你 啊，是啊，就突然各种各样的情愫就要表达出来，啊，咱们还得各位送上一首歌啊，啊，这个时候咋办啊？ 该表达就表达， 一旦有意想不到的爱出现的时候，然后你也想一想，哎，他咋就对我感兴趣了？可能想一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 就是爱这个事儿，我给各位分享一观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时候也没有无缘 无 故 的恨。 哎，是啊，都有一定的原因。所以啊，啥事儿想一想，仿佛是在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在情理之中，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哎呦，我要说这个，我要说这个。 哎， 远的儿媳妇儿说，我初恋是上初一喜欢的男生。 哎， 您和他表白了吗？您的爱说出口了吗？ 啊，初一喜欢的男生， 嗯， 啊，初二喜欢的是另一个男生。 哎呦， 不是这样吧？ 初中3年喜欢3个男生。 哎，是，这时候您就要把爱表达出来，勇于表达，爱要怎么说出口啊？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却磨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只是 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底好难受。 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 眼泪流，第一次吻你的手， 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远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错，多少错。 哎呦，这边李志他说了，大家应该是凡事要换位思考一下，所谓的理解万岁吧。哎，就是确实0-5这比分，我看到有球迷朋友批评的非常狠，但我觉得这叫什么呢？爱之深则之切，你真不在乎的话，那就无所谓，你爱踢啥样踢啥样嘛，我就不管了， 嗯， 是吧？ 嗯， 啊，但是这李志，我认为您说的是对吧？相互之间理解万岁，队员们有自己的不容易，包括俱乐部有自己的不容易啊，球迷。容易吗？是吧？也不容易啊！追这球队有的追了这么多年了， 嗯， 你看， 谁都不容易，所以咱们就各司其职，球迷咱做好球迷的角色， 哎， 球员也加把劲儿，使把劲儿啊！别是因为这个环境出了点问题啊，就开始有这种懒惰的心态， 哎， 啊，或者说呢，这心态就不稳了，发生了一些漂移等等的。我觉得国安在这么多的俱乐部当中算是较为稳定的了。 哎，是的，这边小小强他说了，哎呀，初中那会儿他就是好像想要表白。 嗯 啊，但是有些许的这个心中的犹豫呀， 早恋 啊，要不要表白啊，等等等等，啊，但我认为好像那个时候你要表白是非常纯洁的一种感觉了， 嗯， 是 没说要怎么样，就是就可以当个朋友嘛， 啊，对呀，啊，当一个好朋友，而且，这个相互之间学习更有劲儿了嘛，是吧？ 还是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 哎， 人家是很纯洁的事嘛， 哎，是的，这边还有5761UY，他说了，这是。这2年的新冠病毒这个事儿啊，整体的是啊意想不到啊，但他认为意料之中，未来会有什么，他非常有信心的，就是人类早晚会打败病毒，让世界重新回到以前那样特别好的状态。 肯定会的，肯定会，这我们都坚信啊。 哎，说的真好啊，是。 永远的儿媳妇有后续了，你想听吗？ 啊，怎么样？永远儿媳妇，我猜一下，没看到啊。永远儿媳妇是不是现在的老公，就是曾经那位初恋 ？Happy ending。 真的吗？ 那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现实啊， 现实什么？ 冷的。他说这个男生我一直都喜欢，结果呢，他还在我们医院生的孩子，但是媳妇儿不是我 啊。孩子，孩子 是您 接 生的吗？ 孩子肯定不是。 那肯定，哎， 这， 别捣乱。 哎呦， 那肯定，嗯， 啊。那这个我觉得，但是您的心态应该非常的平稳了。就是您接生的这孩子是您初恋，他跟另外一个女孩的这个孩子也会送出祝福的， 肯定会送祝福的， 对，啊， 因为你是那是初中时候最纯洁的感情了。 哎， 后来经历了这个 我们不能说沧桑吧，但经历了人生百态之后，看过了人生百态之后，我觉得心中还是会保留当年自己那份纯真的感情的。 哎，没错， 你不会去破坏它的。 没错，是啊，这几天我也看到一些热搜啊，说这个确实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 嗯， 啊，真有一些，比如说突然啊，这个， 哎， 孩子十几岁了，然后做一个亲子鉴定啥，发现好像出问题了， 啊， 有那样的。 有啊， 啊，我前几天看到一些热搜的这个情况。 那比如说你要是突然看见一个跟自己长一模一样的人，你 哎呦， 你会害怕吗？ 我在镜子里我不害怕 啊， 真实的你只是真实的有长得特别像的 迎面走来一个人，一看这不是自己吗？ 啊 啊， 那这是我的，是难道是双胞胎？不可能 啊 我能失散多年的双胞胎怎么可能？ 你回去问问妈妈，哎， 啊，难道是这是什么克隆技术啊？未来这科幻片里的吗？也不 是 吧。还是 我穿越了呢？ 到底这怎么回事啊？ 真有这事，真有这事。我不是那个杜撰的哈。 啊， 就是在其他国家发现了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体验？哎，记住哦，是在其他国家哟。 哎呦， 哎，这得问一问马克思先生啊，马斯克先生了哈。 哎，是 马斯克先生呢？最近就是说，在发现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但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哎，对此呢，他就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回应了这个事儿。他说，自己很有可能有一半中国的血统，他就怀疑这个说中文的马斯克是自己的，比如说双胞胎的兄弟啊等等吧。哎，不过呢，他的回应呢，这个开玩笑的成分居多哈。也有网友指出呢，有可能是视频采用了 AI 换脸的技术 啊，可能是恶搞一下的， 可能是恶搞，可能是恶搞。 哎， 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无论他是不是有一半中国血统，哎，他旗下的什么呀，特斯拉， 哎， 和中国市场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了，所以他爆出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呢也是为自己这个公司造势。 哎，是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突然在大街上，好像真有遇到过挺像我某一位同事的， 嗯， 但是没有那么像。 我就遇到过，我还出去打招呼了， 是吧？ 我还打招呼了， 哎， 然后聊了半天，这个就发现不是。 然后 很， 哎，然后你会解释一下的？ 我没有解释，我怕越解释越尴尬呀。 你看， 就赶紧就说那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哎， 也聊了很多，还聊了人家孩子，哎，他也跟我聊了很多他孩子的事情， 是吧？ 我们可能都相互混沌了一下吧。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长得像的人，肯定会有的。 和陌生人聊了半天的天儿 啊，对啊，你包括小说里边，我前一段看《红楼梦》里边是吧？贾宝玉和甄宝玉那不是长得太像了吗？啊，这个等等等等的啊，大家也是天天都愿意关注这种事儿啊，好玩儿。所谓的意料不到的事儿，往往给我们带来一种惊奇的感觉，有的时候会来一些惊喜的感觉，最好别是 惊悚， 或者是惊吓，那就不好了。咱们马上为您连线一位嘉宾，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马老师您好啊，马老师您好。哎，马老师，您已经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对对对， 哎，是的，马老师，我们今天首先很多朋友还是想说一说这个规划球员的事儿。看到马老师今天的最新的一篇文章的分析，好像有三位规划球员现在是比较确定啊，就不会在下一阶段回到男足的国家队当中。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最新的资讯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网络纯粹是挑事儿。现在的整个这个互联网是怎么语不惊人誓不休啊，我觉得就是我写的事就是有可能缺席，就是那个第一阶段国家队的整个这个速期集训，但是是不是缺席整个这个十二强赛还要看整个这个沟通的效果，结果直接就变成了缺席国家队后面的比赛了，这个有点过分 啊。是，就是说他们还是有可能会回来的，应该是，对吧？ 对，因为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为什么讲这个人都走了，走的原因我也不想多说了。那么实际情况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很清楚，就是国家队呢就是初步定一月十号展开集训。那么一月十号展开集训呢，现在呢这个时间呢有可能要提前。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就是说现在这个点应该回来，因为今天都已经二十号了，对吧？因为所有人入境境外进来的整个所有人员是至少是14+7，对吧？那么14+7的话，14+7正常的整个这个种情况下，现在这个进来的话，那么差不多可能能够到一月十号，国家队速旗可能能够就正常情况之下，可能能够就是说赶上这个集训。但是现在，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是你比如说你像埃克森，不是像那个洛国富刚刚走， 他就不可能再回来嘛，就是说赶不上，就是说一月十号就初定国家队的整个这个溯期，那么这个前期的整个这个集训，这个肯定是赶不上了，对吧？那么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规划球员可能直接从巴西飞日本，到日本再跟国家队能够会合，因为相比较而言，在日本呢，就是说是大家都是那种泡泡式的整个这种管理，整个这个方式，你球员入境之后直接进入到国家队的整个这个阵地里面，或者就是驻地里面，那么就是说是可能呢不存在整个这个需要单独再隔离啊等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在日本跟国家队会合。就练的话呢，这个练呢，也就是说国家队就是说是看你几号，国家队是比如说我提前五天还是提前一周去日本，那么最多也就是说五天到七天整个这个合练的整个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就产生一个情况，这个五天和六天你到国家队报道的时候，你球员的整个这个身体情况是怎么样，体能情况是怎么样，竞技状态是怎么样，坦率的讲谁也不知道。 嗯， 因为你不在眼皮底下。 没错， 对吧？ 是的。另外就是这边大家也都想让马老师再聊聊关于国安的这边的事儿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最新的提问说，默默听专家评论，他说了阿兰是否有可能未来会加盟国安啊等等的，包括对国安昨天那场0-5的大比分输球，马老师您能不能给点评点评？ 国安就是说有没有加盟，就是阿兰有没有加盟国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话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呢，我想就是恐怕还得谈。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埃克森就是说刚回到巴西不久，就从巴西方面就传出消息了，说那个就是有可能要加盟巴西当地的整个这个俱乐部，但是现在呢他的身份就是比较就是说是那个什么比较难处理，因为如果他要加盟巴西当地的俱乐部就属于那个外籍球员了，因为他拿的是中国护照嘛，对吧？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阿兰也好没传出任何消息，其实阿兰比那个埃克森回国时间还早，所以呢这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加盟到中超某个俱乐部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着的，但是是不是国安咱不知道了，只能就是说是看未来事态整个这个发展，对吧？那么 对， 洛国富呢刚刚走，现在还不知道整个下一步怎么情况，但是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据了解就是说国内好像没有俱乐部愿意接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那么咱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再来说国安，说实话坦率讲国安那场球我没看懂，没看明白。那有一个说法，这个我也没法去佐证，没法去多说，就是说现在国安是不是因为欠薪的问题影响到了整个这个队伍，我想说的是哪怕再欠薪都不应该踢成这样，这个比赛不是你十一个球员的事，不光是你们说是你们代表整个这个，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俱乐部，你代表了整个这个京城那么多球迷都在盯着，都在看着你呢，关注你的。我想不至于为了说因为欠薪没发工资你就踢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怎么讲都说不过去的。反正就是说那场球，昨天那场球我是没看明白，为什么？我也想知道。 嗯，是，哎呀，马老师，您都看不明白呢，那我更看不明白了。没关系，咱们慢慢的来观察，未来还有好多场比赛，大家越看越明白。希望雾里看花，咱们把这事儿看得真真的。今天这一时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再见。 好，再见。 哎呦，这边有朋友怎么又说起谁谁油腻了？这 啊， 奥斯卡迷弟 话锋一转 啊，话锋一转就是是意料之中的，说马老师是最近也有可能会油腻了，天天给中国足球操心，能不油腻吗？我康乐，我觉得我这最近操了好几个月的中国足球心，我都有点油腻了。 油腻了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就如果说 你看我要我这几天怎么还穿的这个稍微的年轻点，我就怕我自己油腻了 啊。 看， 可能因为主要就天天都面对一些这个负面的消息、负面的情绪吧。 哎， 如果说让他天天说一些这个乒乓球啊、这个羽毛球。那可能就是越说越年轻了。 哎，是，反正这边我看到还有朋友，聊起今天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瞧着呗。1213，他在微博问我说：“康乐，若干年后，在你的婚礼上， 你的初恋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含情脉脉地看着你，你会有啥感受？我第一感受是， 哎，等等，我问个问题，乔治北一二一三不是你前女友吧？ 肯定不是，是。他如果是的话，直接就打我电话了， 直接就我们下了直播就在楼下等我们了， 哎，是 等你了 啊，他也是跟我说，哎呀，现在正好是你未娶我未嫁，咱俩郎才女貌， 什么你 再续前缘吧， 你不是正娶着吗？ 啊，是啊，就是我说这个幺二幺三，你不是说万一要是我的前女友吗？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会有啥感受？我说我第一句话得问他一句，我说你红包给我包多少钱呢？ 这个什么小贝壳起开 至少得给我包3000以上的，咱俩这关系这么好，我觉得如果出现的话，那肯定还是初恋啊，它是一种人类非常美好的一种情愫。 是的， 我认为咱不要有任何的所谓的哎呀跟初恋怎么还再续前缘，这个可能性都是比较小的了，但是我认为会是一个非常感激的状态，很感激啊，当初在很不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相知相识，那就是一种缘分啊。 是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把什么初恋和早恋挂上钩哈，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初恋哈， 哎， 都是单恋。 哎呦， 没几个人说就刚开始发现自己内心有了小萌芽就敢于说出口的，没几个那样的人哈。 夏萌，你这咋又暴露自己的隐私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当年难道初恋也是单恋吗？ 当然是了，初恋绝大多数都是单恋，但单恋呢，只不过是这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这个情感的轨迹嘛。 哎呦 啊，算是你情感萌发的一个点，这不很正常吗？刚刚我看谁说喜欢高圆圆 啊， 喜欢了好多年，这算是这初恋吗？ 啊，对， 我觉得绝对算，这是你情感的起源。无论说这个对象是演员也好，哎，是你的同座位也好，有没有表白，总而言之，你单方面的输出，这也算是一种恋啊。 哎，是，而且我觉得今天既然谈到了所谓的初恋这种，事儿，咱们再多说几句啊，啊，它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愫。我认为不只是说这个爱情层面的，它是一种人追求美感的一种感受。 对， 因为你所喜欢的那个人，你会很纯洁的，就是欣赏他。比如说，哎呀，啊，这个人怎么举止如此优雅，或者说，哎呀，学习怎么这么好， 打球就是帅 啊，等等等等，是一个很单纯的追求美的一种感觉。 嗯， 你看，你刚才为什么笑？ 我因为我看见6645说的了，我有点没有忍住。 有， 他说若干年之后，初恋得多大年纪了？含情脉脉的表情一定会挺瘆人的 啊。这个，跟年龄啊，这个也不一定是有绝对的关系。 嗯， 年龄了，这，增长，每个人年龄都增长啊，一起慢慢变老，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我认为啊，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了，死丫头说了，这个，圆圆她这个高圆圆的初恋不是谁谁谁吗？ 哎，大家都好清楚啊，门清啊。 啊，反正我只知道高圆圆刚出来是最厉害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应该是《倚天屠龙记》啊， 不是，是17岁的单车 啊，之前演的电影 啊，对 啊，是， 嗯， 啊，后来电视剧应该就是这个《倚天屠龙记》，周芷若嘛，特别好看的， 好像是， 哎，是 啊，还有这个说，托尼韦说，往往最爱的不是最后结婚的对象啊，心里有会有一个位置永远属于他， 哎呦， 哎呦，还有这么多心理负担呢， 是啊， 心里边这个。就那么块地儿啊，你还装这个装那个的， 哎， 嗯， 是心里就那么一块地儿， 嗯， 啊，出去一个又得进来一个，还得是 一个坑，一个萝卜一个坑， 哎，对啊，这刚才谁说的，自己爆出来了，他的这个心里还给初恋留一个坑呢， 啊，托尼韦 啊，托尼韦， 你媳妇儿不在群里吧？ 啊，不在聊天室里吧？ 不在聊天室里吧？ 哎，是挺有意思的，大家聊的啊， 哎，马上就不敢说话了，你看，啊， 哎，是咱们今天2小时节目，晚高峰5点到7点，夏萌康乐陪着各位开心开心啊，别总想输球的事儿，咱们聊聊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吧。继续在微博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看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刷新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宇智波佐助，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9489，第五1717，第六飞宇，第七7117，第八一抹绿色，第九家里人，第十孙东玲。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一段片后广告之后再各位聊回来呀。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 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想到的和没想到的事儿哈。 哎呦，这边 Line 他给我出一难题啊，他 说 康乐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意想不到啊？他说如果你的前女友给你包了一个红包1314，你敢收吗？我先把这个微信加回来，我为了收这个，我必须得收啊。 哎， 是吧？ 1314也是钱呢。 啊，这 必须得收啊！ 关键以前都我买单，我这1314都少收了，少收一个零呢， 哎呦喂，好吧，好吧， 我太大方了。 托尼韦就是，托尼韦说：“你永远都是我的唯一，是你不知道的事儿。”哎呦，这是深情表白。 哎呦， 嗯， 这个确实啊，但表白这事儿也不能太当真。啊，这两天就是什么又人设崩塌了，又什么 的 事儿 了、啊，也是哈。 曾经的海誓山盟啊，到。事过境迁之后，都可能成为双方对簿公堂的一些证据啊， 哎、是 吧？ 可 是 托尼韦也不至于在咱们这儿这个立人设吧？ 啊，是， 嗯、 啊，咱没事别瞎立人设。 是的， 还是关注关注体育圈这边还有很多啊、有关的新闻，也给各位介绍介绍。 嗯， 哎、有一件事我觉得是有点在我的意料之中， 嗯， 就是曼联好像早晚得把 C 罗又给卖了呢。 啊， 就是皇马对他好像是 折腾来折腾去， 有意思。啊，根据英国的这媒体报道说，皇马想要在冬窗签回 C 罗，但是英超啊，这个曼联好像说啊，现在目前为止还无意去换 C 罗。 啊， 啊，但 C 罗，你说啊，他在曼联倒是有支持他的，但是我看了也有反对他的。 嗯，我觉得曼联不能够，这个为了 C 罗把索尔斯克亚都给辞了，好家伙，现在您想这个再签回去，我再拱手相让， 你看 没那个的哈。 哎，是、 嗯、 这个有可能是未来足球圈的一个大瓜，就是 C 罗的去向。 哎，当然了，这个明星嘛，永远都是身上挂着各种瓜的哈。 哎，是啊，当然这边有朋友也关注到了，说这个 CBA 让我们聊一聊，嗯、有一件事说。 哎，是不是也没想到某些曾经的外援还能回到 CBA 呀、啊？ 寂寞大神回来了！哎，弗雷戴特呢？今天说自己这个赛季就会回到上海大鲨鱼。要知道，这个寂寞大神一直在 CBA 赛场当中以刷数据著称的哈， 你看 强超强的三分球能力，也让他被叫做寂寞大神。基本上前三个赛季场均都是在36分以上。上个赛季呢，就是得分有所下滑，状态有所下滑，但是场均也有26.9分，这个状态一直都是在线的哈。 你看， 上海队第一阶段呢，目前排第5，现在富兰克林以及冯莱都已经抵达到了国内，并且解除了隔离。 哎、 第二阶段比赛呢都会参加，所以这个寂寞大神再一回归上海队，那下一个阶段CBA 赛场当中他算是老大了吧， 如虎添翼啊、 嗯、 直接更加的起飞了。而寂寞大神这回来了，突然发现哎呀，我队友变以前厉害了，我不用刷数据了，没事投个空位三分就够了、 嗯、 管用。 是的、 啊、是啊。另外的一位外援，这是吉林队的琼斯，也是很多首钢球迷很想得到的一个人啊。哎呀，据了解啊，这琼斯最近怎么还有一些表态啊， 不高兴 啊，是什么，谁惹他了呀？这是、啊、 反正就是球队惹他了呗。 哎呦，你看， 哎，他结束了在上海21天的隔离生活，然后呢，最近已经抵达到了长春，开始了进行7天的自我隔离。反正就是不高兴，对于吉林队呢表达了不满，直言不守承诺，但具体没说怎么回事哈。 你看， 估计呢和球队之间的关系从上个赛季就不太好了，因为上个赛季据说啊他就多次直指吉林队的管理层。 我认为这有可能跟什么呢？俱乐部之间有可能许愿了，说：“哎、 哦， 我这赛季给你配置几个厉害的 啊，对， 能跟你搭配上的， 或者又给你怎么怎么样哈？这个是不是加工资啊？ 哎，是，比如晚上每天给你加一鸡腿啊，这都没实现的。 哎，烧烤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哎，是，所以说啊，一旦这个承诺没实现的话，对方的这个批评反扑，包括这个王力宏家那事儿都是，你一定没实现你的承诺、 嗯， 违背当初的诺言了啥的。 嗯， 你看女方的进攻多猛烈， 是 吧？是 呀，是呀。哎，说到这个吉林，今天在吉林长春呢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哎呦， 是快递方面的啊。 哎、 这个CBA 倒没有太大关系了。说在长春申通快递某站点，很多人在分拣快递的时候呢随意抛扔的画面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哎呦， 那有一位先生呢就说啊，他看到不止一两回了啊， 你看 这个快递有时候丢了不包损什么的常有发生。对此呢申通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就说，暴力分拣这个事儿啊，谁家都扔，不光是我家，嗯，只不过你们没看见而已。 哎， 这消息一出啊，这个就有一些部门去关注了。 没错， 申通吉林长春经开区2部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每单10来块钱啊，不敢保证质量，建议客户呢，如果你不想你的快递被扔，那您以后发顺丰不差钱儿、啊， 哎呦， 不差事儿。 这竟然、 顺丰不是服务好吗？你说这还有这样的人啊？这个自毁。毁了自家的声誉， 哎，是 抬高了别人家的声誉 啊，没错，还给竞争对手抬一下， 啊、 是吧？ 啊，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我威风， 哎，是这个有点意想不到的事儿啊， 哎，是 啊，当然意料之中有一个事儿啥呢？ 嗯， 申通这边得回应了， 那肯定必须得回应啊，这公司有这样的员工，这是倒霉 了。那肯定说这个必然是意料之中得有罚款处罚、 嗯， 说总部下罚款了，长春公司罚款了，相关管理局也罚款了。啊，说据说当地有些什么部门也来管他们了，等等等等的、 嗯嗯、 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有一些事儿啊，一旦在网络上发酵，那就不只是某一个地区的一些事儿了啊、 嗯， 有可能发酵的就比较大了啊。另外也关注到了今天在热搜当中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啊，你说有些人确实喝醉酒以后啊，这酒劲儿可大了。 嗯， 今天在热搜当中看到了网友分享了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视频，视频当中一个女子做完手术麻醉劲儿还没过啊，在这个病床上说胡话了 啊，对，她不是喝多了 啊，不是喝多了 啊， 但跟喝酒有关系 啊，平时是个爱喝的主， 哎，是，就是这个相当于麻醉了以后她是不是也是以为自己喝多了呢， 嗯，有可能， 哎，一边做着梦一边还劝别人喝酒啊，就是一套一套的，比如说什么啊，这个啊，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是天上水，醉人先醉嘴 啊，小啤酒解心宽，解馋解馋解解馋。 哎，但是 等等的， 不知道这位女士是干什么？她有可能是销售，有些事情呢，你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才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的最大化哈。 哎，是， 有的时候也挺让人心疼的。之前也有一个小伙儿，就是麻醉了之后也说胡话，但他说他是小学数学老师，就、 哎、 说的胡话呢，就是教小朋友怎么解数学题。 你看， 哎，都挺就是让人这个又觉得可爱，又有点心酸啊。 哎， 都已经麻醉了，还不忘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要做的事情呢。 哎，没错，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啊！大家都是，让自己开开心心的， 嗯 啊，千万别什么这个球队输球了您就不开心，何必呢？啊，开心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到的一件事儿。 是的。 再给各位分享一个今天热搜榜上还有一个事儿，啊，有点让人感觉到意外啊。这个过程刚开始感觉哎呀很温馨啊，女儿给爸爸洗脚，啊，结果您猜怎么着？我看那视频了，小孩拿手机拍一下。就把自己洗脚这动作拍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哎呦， 这爸爸刚开始想享受，说：“哎，这女儿给洗脚，我得好好享受一下，多温馨啊！” 爸爸1公升的眼泪都准备好了， 可不是吗？啊，没想到这个就是什么老师布置的一个作业。其实老师是出于好心的， 哦、 对吧？ 嗯。 啊，但是小孩呢，这个有朋友在欢乐的这个说看着挺搞笑的同时，其实也说到了孩子，其实这件事儿走一个形式而已，没体会到其中的深意。但是孩子长大了会理解到。父母对自己的这种爱呀， 嗯，是。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下回您给孩子洗一回脚，或者您给自己的父母洗一回脚，让孩子看见了，他就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哎，是。咱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向蒙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事儿啊。今天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我们意想之中还是很火爆啊。啊，有没有意料之外的黑马出现啊？今天第一名，哎呦， 1908吗？ 第一名是宇智波佐助，到目前为止、 哦、谢谢 反超了。哎，是第二名1908，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9489，第五1717，第六飞宇，第七7117QQ，第八一抹绿色，第九默默听专家评论，第十孙东玲。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而且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今天给各位订购的20本台历已经到了，就在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快递摊那儿。 哎呀， 我一会儿去取。 我代表大家谢谢康乐 啊，没关系、 哎、我今天这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直播间肯定依然是非常火爆，但是没想到的是呢， 哎， 咱们从不高兴的0-5聊到了饺子吃什么馅儿， 你看， 然后呢又聊到了小的时候暗恋过谁， 哎， 接着这会儿大家就开始聊起了自己心中女神。 哎，是， 这是个怎么回事呢？ 啊，说起心中的女神啊，这个谁是谁的女神，谁是谁男神的事儿，我觉得这就得聊到感情了。 嗯， 再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不管说谁家的这偶像又崩塌了人设啊，谁又离婚了，那、啊、咱得好好过呀！不管是输不输球，咱得开开心心的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啊！ 点不燃你心中那盏灯，就在大风的夜，我等了又等。悬空的心总在星光中翻滚，坠落一杯满满清晨，忘不了梦里轻轻一吻，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哦、期待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装满一碗浓浓情深。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哪怕风越吹越冷，哪怕爱情有伤痕，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只希望有个诚恳无悔的过程，哪怕你永远不能，就算我孤注一生，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等待。 哎呀，所以生活当中存在着某些意想不到的事儿，但是咱们及时调整好心态，其实想开了，好像也在我们的意料当中啊。 是的，哎，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嘛，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尤其看球的时候平常心最重要咯。 哎呦，大家这意想不到，说巴萨咋还能输球啊，这巴萨怎么能什么欧冠的